起来，我带你玩个下一代，我肯定做起来阿妈我我的太平台。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啦，我继续有今日嘉宾阿 Roy 啦，有天文又喺度咧，有 Kelvin 喺度啦， 系 咁啊，讲完打赏前嘅嘢咧，就又要翻翻嚟我哋今日啲主题，咁但系就好似你 继续报下先啦，喂， 系啊，报下起身，你咪揾到啲嘢想读， 系啦，因为咧又其实即系要再一次不厌其烦，你要多谢咁多网友支持啦，咁喺上集都试过咧，就讲咗突然间好似啲筹款活动咁样咧，咁、我都问啦，喂，杰斯你几时 check 个 account 先？嗱，呢封 email 就三个钟头之前嘅，又有 ，OK， 嗱。就系、是、你啱啱讲完冇人拆分，佢都唔使讲啊！佢俾咩？佢咩？佢只捐几多钱咧？就透过 PayPal 1330 一三三零， 唔使讲啦，咁大家都明白啦，真系好多谢，好多谢。 O K， 1330我唔系好明白，嘢都净。 嗱，如果嗱，希望我冇会错意啦。 O K， 330咧就系 Rex 送会费啦，一差就，但系一差就冇 break down 嘅， 冇 break down 嘅， 仍然都系冇人叫阿牛跳街舞， 暂时应该冇嘅。 好啦，应该冇。 好，得嗰八嚿水，系啦，仍然都系八嚿。O K， 哇， 咁啊，好开心，好振奋， 1000蚊， 系好振奋， 正正。 咁啊，同埋大家谂下，我哋录音嘅时间唔同，或者几时都有啲即系网友嚟支持啦。咁啊，另外咧。 我 QQ 都有 嘅，系真系好好。咁另外咧，其实有一封电邮咧，我想轻轻多谢佢啦，就因为因为佢写好多字啊， 系 咁，我都系好有心机。 多字就先多谢，少字我哋唔多谢。 唔系咁， 唔系咁，即 系系多字就唔知好感动咁样， 系嘛？咁你写得好感动啦，系 系。咁然后咁，其实佢就名就唔开啦。咁佢咧。 公开㗎嘛。 而家呢唔係电邮喎、 啊。电邮。 咁佢而家就喺四川成都做嘢嘅。咁佢两个月前呢就朋友介绍喎、啊。关啦、啊。就听北上频道。 哦係啊我係啊係啊。我见过呢封人我覆咗㗎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之后就鍾意咗呢个节目啦。咁、多谢。咁虽然呢呢仲要佢有啲观点佢未必认同。咁、但大部分都有佢有共鸣嘅。咁佢自己大陆生活咗六年。咁、然后呢其实亦都有好多嘢希望有机会分享啦，相当欢迎啦。咁讲打赏前呢佢就话多谢佩服几位啦。咁佢而家好难揾到啲咁样嘅情况。点解呢佢自己好想帮人。佢喺街嗰度呢佢有时佢就话唔理真同假佢都会可能140蚊俾。点解呢、其实我哋节目好久之前都可能提及过啲咁嘅论点就係话佢知道大部分都系呃人嘅、但佢又唔想因为怕俾人呃而去帮助唔到一啲有需要嘅人。咁、佢就佢冇信用卡啦开唔到 PayPal 啦又唔系成香港啦咁所以就係捐咗500人民币去大陆建设银行嗰个 account。 Okay, 系啊系啊喺建行嘅、我补充少少啊你 remind 翻我呢位网友啦呢位网友就我哋唔识佢啦佢喺四川成都、都系即系活在屎坑的岁月嘅朋友啦咁所以好多嘢好有身同感受咁佢亦都系有份啊帮手呢几年建设呢、這个四川成都哇呢、這个即系咧非、非咁快嘅城市 ,OK, 咁啊嘅香港人 ,OK, 系喺香港人嚟嘅咁就做建筑行业嘅咁啊希望我哋日后有缘啦会见到面啦或者我哋捉佢上嚟。 上嚟就倾 下讲下感受。 讲下呢个屎坑嘅岁月系点样因为每个人嘅屎坑嘅岁月都系唔同嘅。 Post 同战舰都欢迎你。 系啦咁啊 认得唔系讲笑话。 所以 真系唔讲笑。 咁所以多谢佢啦。亦都多谢佢嘅捐款啦。 系 啦冇错。 其他网友都多谢。 亦都多谢 Kelvin 啦即系帮我 remind 返我呢个网友啦。 继续写嚟。 继续写嚟。 多继续。 OK, 咁啊好啦返嚟就讲下我哋今个礼拜嘅第一个主题啦。 哇重中之重。 咁啊呢个就系啦先恭喜就呢个伊斯坦布尔啦攞到呢个2020年嘅奥运会主办权啦。 啊谣 言啊其实未必是谣言嚟㗎我觉得。嗱我就 call, 即係嗰日睇先我就 call 边个呢新京报嘅。 新华社好冇 新京报新京报呢就新京报就係執新华社嘅。咁仲有啲长沙晚有啲人睇你喺湖南咪睇长沙晚报囉。咁都系讲緊伊斯坦布尔呢就攞到奥运会成功申办。咁但我觉得系咪真系假嘅呢我又假唔晒㗎我觉得。我哋讲过㗎啦。以前我哋都讲过啦。有孔子奥运会啊嘛。咁孔子奥运会都要国际化㗎。咁伊斯坦布尔呢就哇大佬 即係爭住嚟辦我哋嗰個奧運， 咁撚窮啲 孔子奧運會喎。孔子奧運會有咩項目啊？我哋以前講過啦， 係 放飛劍啊嘛， 鬥 一堆射擲人， 挺貓。 哇！呢個係新項目喎， 掂啊！呢個 唔係點比啊？呢個點比先？推射擲人 ，OK， 有咩可能？ 唔係， 即係你知啦，人哋捉棋都用腦噶嘛，推射擲人唔使用腦啊。 係， 喂，大佬係一個好 係啊， 好緊要嘅 鬥智鬥力 啊！ 個咩阿老師成日講個 係 博弈嚟㗎啦，博弈點可以唔新？ 唔係重點就係頒獎度咯，你班冇你嚟，冇。 哦，唔係嗱，咁啊好多強手喎，中國隊，即係淨係喺阿 Roy 同我嗰間廠咧揾到大把啦，即係高級主管全部可以參賽， 只係就係啦，一邊個排第一，邊個排第二。 係啦，啊唔係，呢個唔係呢個項目我唔知啊，咁我以前講過就係有放飛劍啦， 係 鬥遠同埋鬥準啊嘛，仲有鬥踎啦，記唔記得？ 踎爪踎啦。 挺踎、挺踎同埋爪踎啦，我哋重复翻一次先。 劈友啦， 仲有劈友啦，仲有着草啦，系啦。咁仲有啲基本嘢嘅，斗地主啊，拖拉机啊，嗰啲一定有嘅。 拖拉机我又唔好知啊，斗地 系啦。咁呢个奥运会咧，2020年咧就会喺土耳其嘅伊斯坦布尔咧就会睇到啦。 系 咁啊，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哇呢个紧要啦，即系呢个其实我好想今年即刻搞嘅，就系。小日本就申辦到呢個奧運會嘛， 嚇 咁啊嗰晚其實就競逐嘅有三個國家啦，我哋講嗰個情況先啦。其實中央台就直播嘅，咁然之後咧，但競逐嘅三個國家最後咧就係咧東京啦，西班牙嘅馬德里啦，土耳其嘅伊斯坦布爾啦。好啦，咁然之後咧點咁咧就出咗個咩問題咧？咁咧第一輪投票咧就 伊斯坦布爾咧 一出嚟咧就唔知我只記得我 sorry 啊，我只記得小日本啲嘢我哋唔記得嘅，因為我係外國。咁咧就伊斯坦布爾同埋呢個馬德里咧就相同票數，唔知26-26。咁然之後咧，其實咧小日本咧就40-几嘅。啊，嗰個中央台嗰個有創意。 42， 佢就話：哦，而家打和啊！咁啊，第一个被淘汰就係小日本啦，咁样佢真係咁样讲。跟住呢就哇呢头一脚讲完好快效率，跟住新华社就即刻出即係文字版嘅信息就出嚟啦，就话佢再改改啊，佢就再快啲，佢就话伊斯坦布尔都赢埋啦，屌赢捻埋，跟住呢嗰啲。哇！冚家產嗰啲《新京報》啊，《長沙晚報》啊，全部緊跟啦。咁《長沙晚報》後尾嗰個 出兩份啲， 嗰個編輯就出嚟講：我俾你害撚死啊！屌， 加咗兩份， 大佬有乜點會點會？你因為咁假到咁， 你老母忍住仲要回收？ 唔係我即係你明明佢唔係我想講，你明明嗰個編輯個感受，嗰個感受就係我知，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梗係知道喺度生活乜撚嘢係假噶啦，但我唔知道你可以假成。咁噶嘛？你睇住个电视直播，你都可以咁样嘅，咁我真系无语，大佬。咁咧就，所以咧就 只怪嗰个主编佢冇睇直播， 系咪啊？ 系噶。 喂，佢梗係冇睇直播，咁佢喺辦公室，咁你理解佢真係好忙㗎嘛？ 啊，忙咩啊？ 喂，仲有啊，佢想睇嘅好多啲上網睇 block 撚曬㗎嘛？咁所以即係我覺得我好諒解佢嘅，咁即係好撚慘嘅佢。咁你咁你喂，大佬我已經跟官方啦，官方可以係咁嘅，係啊。 因為新京報出咗已經印刷好出好報紙㗎啦，頭 版 係啊，寫明係呢個伊斯坦布爾咧 贏曬啊嘛， 贏曬㗎啦嘛。跟住是回收啊， 系 再再整多版日本赢咗，即系几大镬啊！你话 三个最紧要，日本唔赢得噶， 系 哇顶你个肺！我 嗱呢啲咪事实嚟噶嘛， 系啊， 唔系呢啲， 我第二朝睇系睇嗰啲资料，哇全部中国人喺度屌紧嘅，屌紧日本嘅，又话啲咩阴谋啊，又话成啊，哇90-几样嘢， 边唔系阴谋嚟噶，系一早知噶啦。因为叮当做代言人， 唔系我首先先讲翻， 都系100年前已经知道咗新版噶啦， 唔系 仲中紧嘅话， 俾阿 Kelvin 讲下先。 我先赞份报纸，先系边嘅份报纸？ 新京报啊，长沙晚报啊。 其实佢唔系柒咯，即系我觉得呢啲咪呢啲系中国古代营商个智慧。即系大家谂下，如果佢系报咗日本赢嘅话咧。有咩可能呢？喂，嗰啲国情汹涌上嚟烧你报馆个大佬，系咪先？ 火噶， 梗系啦。嗱，但系调翻转啦，佢播错，如果整错咗， 冇事， 错好平常啫，系咪先？第二，阿牛讲咗啦，收翻报纸，印国， 销量又翻一翻啊，梗系系咪先？ 嗱 ，GDP 又高咗， 咪就系咯。 唔系呢单嘢咧，嗱就好值得讲啦。咁啊，小日本攞咗呢个2020年嘅奥运嘅主办权啦，咁亦都系亚洲嘅国家里边第二，即系第一个国家有第一个国家系主办两次。咁啊，第一次系1960几年啦，我哋都冇睇过。咁啊， 应该系咁讲，日本啊申办三次成功，就举办一次啦，暂时。仲有兩次嚇，新買三次嘅，有一次因為跟住打仗啊嘛，跟住 停咗啊嘛， 咩嚟㗎？你嗰個 新辦成功三次啊， 六幾年係俾佢辦㗎，係 第一次咯， 即係佢先仲有一次咯， 咪總之咯，仲一次咧就未舉行， 未舉行，新辦成功 ，OK， 2020年 ，OK， 跟住就唔知打仗嗰啲咩， 打仗嗰陣停一次， 係啦，咁啊七年後咧，總之咧就有呢個就會喺亞洲嘅地方又會再次舉辦奧運啦。咁我諗首先就係即係神州大地，就首先就係我諗最大嘅問題就係。啲人嘅心理啦，就會即刻馬上不平衡噶嘛，咁咪即係係啦，好唔平衡。 簡直奧運最黑暗嘅一天啊！ 係啦，即係譬如我第二日咧，我就見到咧，唔係即係有啲人就扭得好嘢噶，即係有一個評論，我就見到係咁嘅，就係話：，喂，啱啊！都系多谢我哋啫， 啊、 多谢我哋中国啲运动呢几年搞得咁强劲，咁所以咪带挟到日小日本， 韬光 系啦，韬光攞到个主办权。 如果佢哋有话，如果我搞你啊，实申办唔到啊。 系，喂佢真， 搞過 但系事后睇系真系有搞噶、哦。 有搞咩啊？ 梗系有搞啦，啲非洲票基本上系俾大陆搞匀咁样。 唔系啊，佢先系咪话，即系如果我哋去申办 系啊？我哋申办嘅时候，你入小日本得咩？ 唔系咯， 系。 哦 ，OK， 我明你意思。 今年上海唔出手啫，系啊，冇啦。 做乜上海直 讲？哆啦 A 梦大紧晒。 嗱，咁啊，但系我真系好想，好兴奋，我觉得好兴奋，即系我觉得 你睇国家， 唔系你，唔系我爱国啊。 你兴兴兴？ 喂，嗱，我话俾你听，嗱，我真系好爱国噶。我首先讲俾你听，你喂大佬期待住《义勇军进行曲》喺。日本嘅大地狂奏啊！嗰个 唔系即系 如果正路嘅话，中国运动 如果嗱，即系讲如果中国运动员赢咗，企喺个颁奖台上面 系 会讲咩啊？ 讲咩啊？ 起码有句啦， 系 打到小日本。 哦 ，OK， 再讲多次， 打到小日本， 打到小日本， 真招完 啦！ドラえもん誕生まであと100年。 どうしたの？ 鬼が来る。 ん？ ジャイアンが家に来るんだよ！ ホリが一生懸命歌のレッスンしてたら、母ちゃんがよ、家の中に変な声出すな！ってバキッと引っ叩くんだよ！ そりゃそうでしょ、あんたりも。ママは君の歌の素晴らしさが分かってないんだ。君こそ日本一の大歌手になる人だよ。何か何でも練習は続けなきゃ。 嗱，刚才我哋就示范咗一次俾大家睇， 点解咁嘅？喂， 呢个其实咧，即系 喂咩嚟噶？ 屈喵， 唔系呢个其实咧，日本嘅筹办奥运嘅委员会咧， 系 一早都已经考察咗咧，即系向中国考察咗咧，即系一啲方法去应对你啲咁嘅黐捻线嘅运动员，即系佢都会预计到即系2020年会发生啲咩事啊 ？OK， 咁呢个其实咧对我哋嚟讲有咩咁惊奇啫？ 刘德华 每礼拜广东都已经吓玩，即系 今日 睇新闻报告咧，睇新闻报告你就知噶啦，系咪先？咁所以你而家明白点解要揾哆啦 A 梦啦？因为你起码就系话喂，随时可以喂，因为佢第一即系广泛被接受 ，OK， 每一个国家都嘅人都睇过哆啦 A 梦嘅，咁啊冇噶，一有人搞事。吓， 哆啦 A 梦 特别系 你咁样讲到好似日本国歌系哆啦 A 梦歌咁样， 即刻喺个画面度就播哆啦 A 梦俾你睇咯。 喂， 咁啊，同埋佢够长啊嘛，十零廿分钟，你够有戏玩足十零廿分钟，佢都够片走去播，系咪先？仲有一样嘢话俾你听，嗱，听埋呢只歌你就知道啦。 隻歌咪就 人人期望歐伯普 所有國歌咯，唔俾播或者你現場播嘅算。但係畫面上就播返哆啦 A 夢隻歌囉，咁你啲義勇軍進人谷話知你播幾多次睬你都傻，即係全部，所以即係點解要一早定咗就係哆啦 A 夢做吉祥物， 唔係但係呢 其實哆啦 A 夢就預言咗佢知道 係多年 知啦嘛， 唔係不過咁我覺得呢係呢個係將會一個好激烈競爭嚟，因為呢喂我哋強國咁多金牌投嗰兩嘢俾你做乜整啲音樂啫，之後諗好計㗎啦嘛， 我都幫小日本諗埋 幾多道具啊？ 要諗啊，係唔係呢？即係因為其實要我要講翻轉頭，我好期待睇成個奧運， 好期待，即係今年好， 真係好期待。因為嗱，我想重翻就係、是、我即刻會諗就係、是、嗰、那個我最期待第一樣嘢，最期待其實唔係睇啲運動 開幕式， 開幕式啊，開幕式先。即係嗱，你諗下以往嘅開幕式嗱，我哋睇過中國啊，北京08嘅啦，倫敦嘅 開幕式啦。 咁你其實一般嘅開幕式都係啦，我諗都係會將嗰個國家通常會係將 文化傳承係 或者個歷史啊，咁、啊、要講翻出嚟。 你諗啲咩？你諗嗰啲？ 嗱，我其實真係好想爭取去做導演嘅，即係我劇本嘅。 你有咩叫？你講呢條線？ 但係你夠觀其盡爭咩？ 唔係，唔係 宮崎駿而家話拒絕啊。 退休啦！ 嗱、啊、我呢个未经证实，内地咧就即刻攞出嚟讲啦。 揾张艺谋 就话宫崎骏呢啲好嘢啊，就话即系唔帮啲军国主义呢啲咁啊嘅小日本咧做呢个导演。而家未知系咪宫崎骏做啊？如果宫崎骏唔做咧，我就佢应 该。你觉得你知有咩桥先？ 嗱，我觉得条桥嘅系咁啊，你一定系讲翻成个即系历史啦，讲翻历史先。咁我觉得就系咁啦。嗱，首先个成个开幕式有主题嘅， 系 主题好简单， 系 四个字， 系。 自古以来 系 ，OK， 好正啦呢、這 个。 自古以来，我哋由边个开始讲起咧？小日本，梗系唔系啦， 系， 梗系由秦始皇三千童男童女讲起。嗱、okay ，我认咗，即系我嗱，我哋而家，我而家先调节下先，我哋要去翻日本嘅角度去睇 ，OK。 啊！我多年來我哋都否認，即係日本人都否認呢樣嘢。但係我而家趁住呢個機會、OK， 我認咗佢。首先，但係認咗有好處嘅，就係咩？好啦，唔好話我干涉你啲啊咩國咩 國嘅關係啦， 國咩你啲內政嘅嘢啊。唔係，我哋其實同文同種嘅、啊、即係我哋都係源自即係中華民族嘅、由呢個秦始皇開始，嗰三千同男同女開始。咁啊，梗係講下呢啲啦。咁仲有咧，就係、是、其實仲有啲咩咧？你跟住其實一定要講歷史啦，譬如講下啲德川。川家康嗰啲啊，或者講下呢個明朝嗰啲倭寇啊，咁嗰啲咧， 積田信長啊， 你咪要曬出嚟啦，嗰啲冇問題嘅，冇乜矛盾嘅。好啦，咁你差唔多曬到去最大鑊嘅位，梗係由呢、這個 18年啦，啫， 梗係由侵華嗰度開始啦，係咪先？咁你其實侵華嘅嗱。我覺得首先就係咩？ 好敏感喎、 啊，敏感啦。咁敏感，你其實好多嘢可以搞到啊。首先就係你要得閒，嗰啲好難，我好難解釋俾你聽。譬如話，你可以睇翻啲1940年代嗰啲，即係李香蘭嗰啲嘢啦。譬如嗰啲咩知牙之夜嗰啲咧，其實喂好，即係譬如話日本嗰啲東寶嗰啲咧拍嗰啲知牙之夜啊、白蘭之歌啊、蘇州之夜嗰啲拍得好好噶嘛。即係都係嗰陣時嗰個背景咧，就係喺翻呢個滿洲國，即係溥儀嗰個滿洲國。周國咁嗰啲嘢咧，即係拍翻曬出嚟，嗰、那個係直情係歌頌中國嘅，即係歌頌呢個日本喺中國搞到中國幾咁美麗啊！之 類 咁啊，偉大嗰啲咁樣可以又拍翻曬出嚟啦。咁、其實仲有嗰啲咧，就係咩咧？亦都要嗱講要講歷史，成個主題都係講歷史。自古以來點解講自古以來咧？喂，譬如話講翻你嗰啲北京咧，曾經俾外族咧。都統治過嘅，你譬如喺十世紀以前嗰啲咧，北京叫咩？叫幽州噶嘛？五胡亂華嗰陣時，嗰啲全部係外族統治北京噶嘛？你去到唐朝安史之亂啊，安禄山嗰啲係鞑靼人嚟噶，北京土生土長鞑靼人嚟噶嘛？話翻曬呢啲嘢先，係啦，譬如十世紀之後，喂，去到宋朝。辽国又统治过东北京啦、改个名嘅，北京曾经叫过咩名啊？叫个南京嘅、因为你用辽嗰个角度去睇咧，个北京系喺南边噶嘛，咁、 廖泽啊，嗱呢个薛丹人啊，廖东嗰阵时系薛丹人啦，薛丹人又统，你睇金融 小说啦， 又统治过，又统治过北京啦，金人又统治，即系金就即系女真人又统治过北京啦，叫做中都噶嘛，跟住到元朝嗰阵时又统治过北京噶嘛，嗰阵时系叫做汉百里，叫做大都噶嘛，喂，我常先讲嗰啲全部都系。外族人嚟㗎嘛，咁你仲有啦嗰啲咩长城公主啊、走去嫁去西藏嗰啲， 因为 西藏喺和番西藏，喂西藏嗰陣时连埋新疆嗰啲全部都唔系嗰啲全部都系外国嚟㗎喎，系咪先将嗰啲嘢全部拍返晒出嚟先，嗱有目的嘅， 甚至今乎今日 係啦， 今时今日是我哋北京嘅领导人， 我哋讲翻晒啲嘢出嚟先。 奥巴马个名好似 系讲翻晒出嚟先。喂，去到明朝啊，嗰、那个北京先叫做北平啊嘛，大佬。 奥巴马话事噶喎、 啊。系啦，唔系嗱，我点嗱，去到呢度停一停啦。点解咁讲咧？有目的嘅。我哋要讲翻嗱，你要谂翻嗰个开幕式好大型噶嘛。每一次开幕式，喂，除咗有日本嘅老百姓去睇，全球直播啦，仲有。最緊要就係各國元首都會坐曬喺度睇啊！咁2020年七年後仍然都係習總啦，習總嗱要幻想一個習總去睇啦，習總隔離仍然都基本上坐住我哋隔離嘅 李克勤、 梁振英啦， 仲有喺度 附近有十，如果佢應該都有啊！ 唔係我意思佢有冇坐咁？佢有冇坐咁前啊？唔係佢有冇坐咁前啊？ 唔係，有香港特首啦，唔知啦，可能唔知係咪佢啦。 問下 澳門特首啦，全部坐曬喺度，仲有各國元首啦，就係包括我頭先講嘅嗰啲嗱，譬如話 普京 嗰啲烏茲別克啊、阿塞拜疆啊、吉爾吉斯坦啊，係咪先？蒙古啦、內蒙古、外蒙古啦，我哋搞咩咧？我哋將個氣氛搞起佢先， 係 就係等大家嗰啲喂啲民族意識啊、亡國之恨啊，所有嘢 一鋪清 曬翻嚟先。好啦，然之後先帶到去重頭戲，就係咩咧？就係釣魚肚啦，係咪先？梗係咁，係咩？嗱，咁然之後趁喂大佬趁一個2020年同你了結咗佢啦，俾你抽水抽咁多年。好嗱，而家。我就还捻翻个钓鱼岛俾你，OK？ 呢个咁嘅烂鬼岛俾翻你，但系点啊？你喂，唔该，头先我讲嗰啲北平啊、啥西藏啊、新疆啊嗰啲，喂，俾翻啲人先，附近嗰啲喂，全部有关嘅，系咪先？ 咁成个北京嘅起码， 你谂下，明唔明？你幻想下就系，当大家各国元首喺度睇紧呢个开幕式嘅时候，喂，嗰、那个。即系点啊？嗰个 热血沸腾啊！ 热血沸腾噶嘛，系咪先？跟住咁只有一个人热血沸腾嘅啫，嗰、那个梗系阿习总啦。咁啊，习总当然应该好大机会点咧？中场会走啦，系咪先？喂，你话走就走啊？系咪先？你 大落闸放狗， 落闸放狗，出边揾晒美国特种部队守门口， 你还清条数先好走、啊。 睇捻埋，过晒所有人，同你今晚一镬计晒数佢啦。 我好 系咪？还清条数，你咪走 啊！系啦，唔好成日话我争你个钓鱼岛啦。你争啊，隔篱附近阻紧嗰啲啊邻国咁捻多嘢，一铺过还捻晒佢啦。 我好电影咁，即系 计清咗晒数。 完全荷里活大片咧，通常主角咧最尾一定好个激昂翻说话噶嘛。 系啊， 今日。我哋喺度攞翻上支土地啊！ 我同習總講埋，話聲哆啦 A 夢預言咗啊！即係佢嗰年係真係睇緊住噶咁啊，到底 係啊， 偉大。 所以就唔好成日講自古以來啦，但係慢慢同理解係咪先？咁啊喂，真係搞你話呢個災禍式係咪正先？ 不過你真係傑斯真係不愧 開鑊式咋？ 傑斯真係不愧係讀書人，真係有深度啲。我好膚淺噶嘛，我諗住就係。一萬個 A P 送曬出嚟咁啊！ 我唔係話，我同你一樣冇深度，唔係我都係冇乜深度嘅。但我覺得係咁樣 ，A V 咧就梗係擺閉幕式啦。 咁樣啊 ？A V 你係喂 A V 好喂係咪好 party feel 先？嗱你嗱你大佬 A V 一定要曬出嚟啦，即係日本嘅 國水， 大佬國水國水嚟噶嘛？咁你開幕式。大家已經分好曬土地，咁咪開心咯。開心你都係閉幕式嘅時候，咪叫翻曬波多野結衣啊、蒼井空啊等等啊嗰啲。 退休咗嗰個，係啦，陳英咧就 唔係蒼井空咧，都係要出 都系要喺开幕式度出场， 一定要， 因为要搞捻清楚。苍井空系咪你哋嘅 啫？ 你讲捻清楚佢 先， 系啦， 大家嘅。 二零二零年 噶嘛， 系啦，二零二零年嘅苍井空，喂，喊住出嚟。大佬四十几岁人俾你班冚家铲，俾你班支拿人抽水抽咗廿几年，我就今日都要同你计埋呢条数据噶。你讲清楚，我系咪你嘅？我 系 咪系 你嘅？ 大家先 系啦，系咪大家嘅先？ 我上面嗰度系边个先？ 庄井空就要打头阵啦，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唔系？即系你咁捻想要 AV 咁啊？各嗰啲国家队出场嗰时列阵，第一我送个俾你。 一個國家一個 AV 咁樣， 係咯，唔係淨冇啊，淨係中國豪俾你啊！屌，大佬，姚明同阿 姚明象手俾你， 係啊，姚明擔大旗， 象手啊嘛， 跟然之後莊正峰就揸住啊， 姚明之旗， 行出嚟咯，又得。 不過唔係嗱，講笑，真係冇提示。我覺得今年 AV 咧可能會擔咗個好重要嘅角色， 係 可能會扭轉 成亂話新嘅 AV 開始出嚟咧， 係有好多 有嗰啲新有好多係 即係。运动 有关 版嚟噶啦， 2020啊咩，叮当版嘅 AV 啊， 轻而易做， 系啊，咁咪宣传啊嘛， 唔系，仲有嗱，未 仲有噶，仲有噶， 喺度谂紧咧。诶，日本嗰个游水嗰度咧， 系 嗰个泳池咧，系咪嗰个泳池？ 系 TV 嗰个咧， 唔系嗱，游水要改改啦，游水要改改啦，个终点一定系个岛嚟嘅。 OK， 你明唔明啊？新内泳池喎，吓唔系啊？ 做咩？只要起啫嘛， 日本 起 咗 嘛，喂，用乜咁简？嗱， 我真系 强 烈要求啊，嗰个泳池真系要起码做一次。 系，唔系或者仲有加多项目咯，渡海泳咯。嗱，我佢哋嗰边就琉球游过去，你嗰边咪福建厦门游过去咯。大家斗快到个岛，咁咪赢咯，有金牌。咁仲有嗱，仲有就系小日本一定做嘢，因为小日本都唔 系 好人嚟噶啦。咁你话嗱，预期你2020年中国啲运动就系强国嚟噶嘛，系咪先？嗱咁啲中國運動員要小心啦，即 係 譬如你去到嗰度咧， 就唔好睇咯， 人哋就好熱情去招待你嘅。 係啊， 我係小日本，我會點搞咧？我就會 播到嘢，唔係 每間 唔係你成個中國運動團，我全部喂我咧，我哋都喺七年前咧，我哋都 好 我哋去香港咧考察咗好多咧嗰啲自由行式嘅旅行噶啦。OK， 我哋咧今次咧去到2020年咧，我哋會參照翻。香港式自由行嘅招待方法，去招待你哋啲运动员。第一， 宾至如归 系啦。第一就系譬如话一啲即系三个人瞓一张床嗰啲啊，每晚咧就有表演节目啦。今晚就可能系乒乓球队啦，听晚咧就系呢个底租队啦，都会有表演。 东京盛宴。 仲有啦，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咩？每日我哋一定要带 shopping 嘅。 系。 咁咧，我哋已经 穿 咗 咩咧？ 个钱翻我嗰啲咧。 导游嗰方面咧，我哋个团队咧就。將會由阿珍咧去帶領啦，咁就每一日你去場館比賽之前，你係一定要買嘢嘅。你唔買嘢，你唔使旨意咧，係啦。咁咪譬如辦 唔係個旅遊車，咪唔開車咯。 係啊，唔開車噶， 冇飯你食咯， 冇飯你食， 冇飯 睇你係啦。 就算你開完之後，今晚都翻唔到屋企瞓。 係啦， 自由體操你要做翻，唔使賣人褲拉圈。 係咯， 真係先。 唔係都有啲嘢嗱，有啲一定要買啦，幫手。譬如就係最緊要嗰樣嘢，2020年，梗係仲有輻射奶粉啦。喂，大佬嗱，真係益你啊！你啲咁嘅香港同胞，俾兩罐你，我你每人。一定要买两个货柜啊 ！OK， 我包送货廿尺柜， 包埋奶，包埋奶妈， 两尺柜 送到你嗰度。 系啦，唔买唔到咧，唔买唔够两尺柜咧， 你冇出场比赛， 冇得比赛，系啦，就系咁啦。咁你譬如日日都有嘢买噶，譬如仲有买啲咩咧？仲有呢个合味道杯面啦， 唔得嘅， 唔系 康师傅， 我呢只咧唔同噶， 日式康师傅， 我呢只系合晒所有味道一齐嘅杯面， 即 包括有呢个地沟油啦，系咪先？ 喂，好难做啊， 一定香啦，仲有咩啊？有咩啊？ 牛肉精啊， 牛肉精啦，系咯，有晒新有中国特色嘅合味道， 咪即系上面写住晒噶啦，已经 系啊，咁啊， 新闻条说明条例啦，喺晒度啦，唔知 嗰个叫食品咩？ 系咯，咁啊，每日就要买嘢咯，买完嘢跟住你先可以去参加比赛 咯。咁咧，可能我阴谋论嘅， 系 咁咧，日本 啲女仔咧，即係啲日本人咧，希望我哋中國人咧贏唔到咁多冠軍啊嘛。咁啊派出你咩波多野結衣啊？ 肯定嘅，都話先我咪講咯，所以話點解 A B 啊嗰啲睇住先。咁女運動員點算咧？咦，加藤已經退休啦，行啦， 唔係七年可以訓練到嘅， 幫你喐啊， 有徒弟噶嘛， 係啊， 係咪先？ 2020年有徒弟噶， 徒弟噶，有啊，出下啦，係咯。咁咪令到中國能夠攞冠軍嘅機會，就 我預期今年金牌大幅降低嘅中國，大幅降低， 好似上屆東亞運咁咯。唔係你上屆東亞運，香港係最撚多噶嘛？ 咪調翻轉，咪其實，但我覺得如果真係咁，我即係呼籲嗰位內地朋友，真係唔好怪班運動員，即係你將心比己，我俾你揀金牌。定係波多野結衣啊！ 波多野結衣， 梗係波多野結衣啦，大佬。 唔係就係 啊，唔係同埋還翻曬俾你噶，即係一鑊過，係咪先？嗱，你成日話我哋咩慰安，唔係即係話慰安婦， 我慰俾你睇咯， 係咪先？嗱，你嚟到，我俾翻，喂，大佬你唔係總之唔好講你嚟到啦，你呢跟住戰後呢幾廿年， 係 喂大佬，我輸出幾多 A V， 俾你 任你打，係咪先？喂，你打出嚟嗰啲集埋真係浸撚死成，即 係 浸 泳到 成個日本六。沉都得啦，即系还翻晒俾你啦，系咪先？即系所以即系呢啲全部一次过喺成个奥运会同你 来过了结， 计好晒数，系啦， 同你道死不相往来， 系啦，自古以来，即系呢个，我觉得 道死死相随。 我觉得呢个 不过嗰个2020年咧，中国会唔会播奥运咧？ 吓？ 播，梗系播啦！ 佢又插林德华 ，D T 都睇啦。 唔会，佢可能插翻2008年嗰啲咧，嗰啲片段出嚟播咯。 佢哋已经喺呢一日咧，上面喺个网里边咧，哇，讲到个小日本不堪一击啊，又话啊，又阴谋啊，又话成啊辐射啊，又唔好去啊，咁样之类嘅嘢。 系啊。 喂，如果嗰阵时嚟讲，中国会唔会一播呢啲嘢就？ 就刘德华出现啦， 唔系好难，你好难叫啲运动员唔去啊，因为啲金牌真系有钱噶嘛，大佬啊，攞过成败咯，而家全运会攞过廿皮啦，奥运金牌攞过成八粒嘢，有辐射都要趴埋去啦。 如果嗰啲运动员如果赢咗日本，系咪 double 先？ 梗系啦，唔使讲啦。 应该都系噶， 英雄，喂，英雄嚟噶，喂，所以今年系好好睇噶，咪今年真系 真系好鬼正，我佢觉得真系。 你睇啲新闻啊， 系啊，即系 点写啊，大佬？ 巴西奥运取消佢啦，真系， 直接落 啊 嘛， 提早啊，点写啊？点写啊？ 唔系啊，你谂下好多，即系如果你系做报章，你斗啦。假设呢个项目日本人赢嘅，你点写？ 系啊， 你知唔知？即系跳水， 跳水， 哇！你点兜啊？系我都唔系 好似头先嗰个新华社嗰个咁咯， 系。阴谋咯， 作个国家内咯， 系 咯，即系日本一赢就伊斯坦布尔，系啦，系咯，咩阿非拉共和国都有得，系咯， 但 系就 知喎。梦预言啫嘛，关我咩事啊？ 系啊， 好， 唔系会唔会再继续讲噶？我想问，乜冇得嘢讲？咪譬如话， 其实跟住落去就应该，我谂打后嗰几年就好多，即系好多骑呢嘢噶啦。 如果你谂住呢只， 唔系佢会唔会嚟讲又搞多个运动会顶翻个2020？ 唔系啊，因为 你唔系讲搞孔子运动会， 因为如果你而家讲埋呢个话题嘅话咧，咁。喂，而家讲埋有啲咩项目噶啦，我觉得 你咪讲埋啊！你仲有你又谂下有咩项目啊？ 哆啦 A 梦话咗俾你听。 系啊，唔系我净系谂到系夺岛咯，夺岛你一定要玩啦。 我都冇嚟， 潮吹斗远咯， 系啦系啦，打飞机大赛咯， 系咯。 你要知道，因为每一次奥运会咧，都系可以喺申办嗰个国家咧提出 一项， 几个 系啊， 唔止一项，有几项嘅自己系。想推广嘅运动啊， 系 潮吹系咩啊？ 系你咪你好兴奋啊嘛，就系即系嗰啲通常咪嗰啲即系如果大家去游水咧，咪嗰啲广播啲咩400米打飞机混合式第一次挑战，跟住就坐下喺度打飞机，哇！你去得好啊！ 嗱，我哋有啲沙粒豆咧， 系 好难噶嘛，沙粒豆。 喂，双扑有冇咧？你估？ 双扑可能 唔系啊！你仲有啲项目咧，讲真嘅，有一啲项目咧就将会万众瞩目嘅。 例如咧， 譬如柔道嗰啲咪咯，喂大佬。好啊，柔道喎， 系 喂，近年中国系强 紧 噶，咁你喂喺日本，你赢到战人哋嗰个国技， 空手道打赢， 万众瞩目。 我觉得呢几年里边，中国会地狱式训练空手道， 柔道啊， 就要怼冧你， 系啦，冇错， 有嘛， 系啊， 剑道冇， 剑道会 加咯，日本未知，未知， 强啊嘛， 唔系有啲骑呢， 可能会加， 日本嗰边都有啲骑呢嘅，有提议嘅，就系话将捉迷藏咧都摆埋去，即系啊，不过我就 再讲少啦。唔系你系不上频道，呢个叫做躲猫猫， 系咯，佢都系从中国嗰个角度去睇嘅，其实佢好好嘅，即系佢都系想夹摆啲节目落去，等你即系。 等你開心下啦，係啦。 講貓貓，但係講到死人啊，大佬就好撚難嘅，或者 你。但係你講翻轉頭啦，其實就係嗰單擺烏龍事件啦，即係呢個都同今個月咧啱啱實施咗嗰、那個即係嗰個信息網絡實施誹謗嗰個咧，我覺得應該即刻做嘢啦。 唔係就係、是、 嗰、那個其實咧就可以解釋一下咧，一今個禮拜咧就最高法院同埋最高檢察院咧就有一條關於辦理。呢、這個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嘅司法解釋，咁咧嗰個咧就其中有一個咧就好怪嘅，就叫網絡誹謗罪。咁、那個網絡誹謗罪咧，就個定義就係咩咧？就係、是、利用即係、就是、信息去誹謗他人啦。佢話如果你同一個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或者瀏覽次數係達到五千次或以上， 五百啊， 又或者係被轉發次數達到五百次以上，就係、是、應該被認定為呢、這個即係誹謗罪，網上誹謗罪。咁、如果咁講咧，我覺得就日本係可以控告中國嘅喎，因為嗰晚嗰個即係頭先我哋講話，即係嗰、那個淘汰日本被淘汰事件咧。絕對 forward 咗多過500次啦！ 即係咧，其實最新咧，其實已經新鮮事出，有人攋咗嘢噶啦。即係有個網民咧，就喺呢個自己嘅微博裏面咧，就話：我隔離村係咪發生緊命案啊？ 係， 佢問呢個咁嘅問題， 係唔係啫？ 已經 轉發咗 啦， 已經轉發咗500次。但隔離村真係冇發生命案啊，唔好意思。 問啫，唔係話喎。 喂，呢啲 咁就已經拉鳩咗咯。 你去打靶啦，咁 喂，你譬如話仲有啊，又之前有啲典型嘅案例啦，秦火火嗰啲又係啦，即係動車嗰陣時話有人掛咗啊，係啊，唔係佢話佢嗰陣時佢秦火火嗰就係佢話有啲外國嘅旅客掛咗，跟住。然之後咧，就政府賠償3000萬歐元。咁、仲有咧，佢譬如話，仲有啲佢話，喂，雷鋒好雷鋒嘅穿著咧，好揾奢侈咁樣，整嗰句嘢咁上去，咁 係噶啦， 就拉得噶啦。咁同埋係啊，你講先。 即係我講單 case 俾你聽啦，就啱啱其實我自己係轉發咗嘅、我希望佢禁8次啦，係嘛？聽唔聽？即係國務院咧嚇，咁係加強呢個大氣污染嘅防治啊， 係 嘛？聽唔聽？國務院咧喺日前咧公布咧。大氣污染咧呢個防治行動計劃要求咧係經過5年嚇、就將全國空氣質量改善、污染天氣較大幅度會減少、京津、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嘅空氣嘅質量咧明顯好轉，力爭5年之後更長嘅時間會逐步消除空氣污染。 你轉發呢、 全國。空氣質量明顯改善， 咪邊個發出嚟㗎？ 喂， 國務院啊！ 我拉佢啦，國務院。喂， 國務院， 喂， 香港轉發第一次。 喂，中國邊有污染啊？ 唔 係，中國 有啊， 真係咩嚟？ 嘢唔蝦嘢 啊？奶眼啦，國務院。 你死 係咯，大佬，如果轉發5次， 第一個就啲官啊，全部拉鬼曬佢先。 冇拉曬， 搞乜嘢？ 佢係咪想示範犯罪啊？ 我真係唔撚明咯。 即示範俾你睇啊！ 唔係，即我覺得呢一條例咧， 喂， 即係好簡單，聽我講先。即係呢條例係個咩問題咧？即系话，即系发梦冇咁早，坐监好容易， 系 系啊， 系啦，即系 我就要问多问题喎。 我琴日咧，我就贴咗一个微博，我就我明天食早餐，吓咁明天即系今日啦， 系 唔好意思，喂，明天食西餐， 系 咁我冇食 中餐咯， 冇食个西餐噶嘛， 拉你咯。 某程度，如果只要将呢条嘢转发500次，咁我拉得噶咯。OK， 唔紧要，我终于知道黄宗文咧就点解唔玩微博啦。 点解咧？ 黄宗文点解咧？佢讲系咩啊？ 咩啊？ 陈伟业，我屌你老母啊！咁样佢成咁样噶嘛？ 但系佢未做嘛？ 系咯，冇做过啊！只要将呢件事，陈伟业，我屌你老母啊！呢件事摆喺微博，转发500次，黄宗文坐监。 喂，神好似又玩微博噶喎， 系咯？ 哎，神好嘢啦，神就唔同啦。 唔系佢成日都话中国经济， 听我讲埋先。神就唔同啦， 系点咧？ 神就系乜咧？你寄律师信嚟。我就咩我你唔记正契弟，我记我屌你老母啊嘛，佢真系屌你老母啊嘛， 唔系我觉得 神咪唔系造谣咯，神咪正确咯， 所以萧若然就可以玩微博，而郁敏就唔可以玩微博咯。 唔系，我觉得神系高瞻远瞩嘅，即系我记得神佢讲过咧，话佢成个国务院嘅体系系冇咗噶啦嘛。 系咯， 首先嗰啲嘢仲唔系打个国务院？ 俾阿 Roy 讲下先。 我插嘴啊，大佬，唔俾我插嘴。 系好难嘅，我 但我知道。啊、喂，但嗱，佢拉啊拉边个啊？拉转发嗰个定系拉发嗰个啊？ 唔系拉想拉嗰个咯， 即系拉想拉嗰 个。唔系咯，喂，超啊！如果第499次嗰个转发嗰个系咪冇事先？第500嗰个 就中奖啦， 就中奖啦 ，bingo 啦， 冇错， 系咪啊？ 唔系，即系而家咧。 嗱，你喂，你 call 咁多例，可唔可以俾我 call 啊？我觉得第一，我而家做完节目即刻报公安拉习近平先。 例如咧， 嗱，习近平佢咁讲，佢话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呢啲嗱，仲有宣传工作就系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或者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打好主动仗，全部鸠噏嚟嘅。 系咯，造谣， 造谣， 而家叫做造谣， 造谣啊，一样濑嘢， 咪先， 系咪先？ 转发500字先， 系啊，我哋帮佢转发500字 拉佢老母地位， 系啦，即系拉习近平先，系啦， 讲嗰个就系转发嗰个啊嘛，我成日问， 唔系出处。出处如果真系出处，即 系 国务院出处咧，即系某程 度。如果喂我嗰、那个微博，我冇谂住咁多人知噶，冇咁多人转我噶。 呢个就系问题咯。呢个就系问题咯。而家咪就系问题咯。 如果我讲嘅嘢，我明天食西餐。 唔系啊，嗱，我话俾你听，我集一集你。头先嗰啲我哋可能系讲笑，但系我话俾你条密嗰条例嘅 严苛 嘅戆居咧，唔系或者嘅荒谬咧，系啦，严苛咧就系咩？首先就好似阿 Roy 咁讲啦，喂，我发条微信出嚟，喂，我嗱第一就系、是。第一个问题就系我未必系真系造谣噶嘛，唔系我可能真系相信有，譬如话喂动车有人死，咁我真系见到系我真系有人死，唔系吓诸如此类。好啦，但系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冇我控制唔到有几多人去转发我嗰条 微信噶嘛， 微信噶嘛， 微博噶嘛， 系啦。咁仲有第三个问题之恐怖就系乜嘢咧？喂，呢、這个好明显呢条例就系针对。普通老百姓利用微信啊，或者利用所有网上嘅工具，喂，去譬如揭发啲高官员嘅贪腐啊，喂，即系譬如好似你见到个官员车震啊，你仲咁啱摆上去啊？ 系咯， 喂，大佬， 唔系一样嘢， 因为佢一句佢话 P.S. 嘅，你造谣。跟住之後多過500字，即拉你，話俾你聽，呢個係可以造成一個報復行為嚟噶嘛？ 但係如果我，譬如你嗰真係見到有車震，嗰個係我認到佢係官嘅， 係啊， 我冇造謠喎。 唔係，咁你 睇住先， 但係你冇證冇據啊嘛 ，Roy。 你影埋相都冇用，係咪先？你影埋相都冇用， 影埋相都冇用㗎， 影埋相都冇用。 佢話佢係 PS， 我話你係 PS， 係 咯，我話 你點樣證實你嗰幅相係真嘅咧？ 係咯。 唔使讲，唔使俾我证实啦，我拉咗你先啦。 我只要你转发500次，我有。 唔系啊，我想，虽然讲到牢嘈，但系我想解释俾阿 Roy 听，我唔需要你，我唔需要等你自辩啊。喂，我即刻可以嚟你屋企，刑拘咗你先啊！我刑拘咗你，等候审判都仲得啊！你喂，咁你已经头都赤埋啦。 系，即系大陆嚟讲，我系认定咗你有罪，你必须啊。揾你个方法证明你冇罪啊嘛， 商机嚟嘅嗱，嗰啲软件 又商机 又听阿群众嗰件事， 软件开发商就可以设计到一啲咧，去到4900手指咧，噗个信息冇咗。 系喎，系喎， 即系高手， 系啦， 系咯，啱喎。如果其实 转发最多可以转发到499， 就冇咗啦， 就冇啦。 你见到你微博嘅嗰样嘢，你俾人转发几多次，你见到啊嘛，一到400多次，你咪 delete 佢咯，唉，大家唔使烦。 咁但系 copy and paste 啊，大佬， 诶，唔关事啦， 嗰个算唔转发 啦 ，delete 咗佢得啦 ，OK， delete 咗佢，咁佢有嗰400多人， 系， 就将你嗰啲再。 你有我玩过微博啊，大佬，我 delete 咗你嗰边都唔会有得睇噶嘛，系咪先？ 唔系即系唔系佢， 我俾人 delete 到。 但系佢呢个唔系净系针对微博噶， 唔系噶，其实系 针对所有嘅讨论区啊嘛。 即系如果你系发放嗰条友喺 天涯发放而转喺微博有个五百字一样嘢。 我真係撚信有个村干部啊咁撚叻识得同你分边个叫微博呢个讨论区咩。 唔使村干部识㗎。 喂求佢 你唔识啲嘅事。 佢大晒㗎佢求你话知你有三百零次啊总之我而家话喺造谣。 就 佢有证据证明过有人转发过你几个条你嗰条 thread, 跟住然之后就应该拉你啦。 即係呢个嘢系夸张到佢点样呢即係朋友圈讲下笑都唔知都唔紧要。但而家大家傑斯叻咗啦，識得玩微信啦。微信有一個裏面有佢個朋友圈， 嚇、 朋友圈裏面如果轉發呢一啲所謂謠言嘅嘢咧，超過五百已經係唔得啊！唔好話超過五百次啊，喺朋友 我傳出去噶嘛，我煲咗上去，係人哋將我轉咗，那個權主動權唔喺我度。 最簡單樣嘢啦 ，OK， 我同傑斯係朋友，我就話：，妖，琴日阿的嗰撚賴屎，講笑嘅啫，講笑嘅啫。我同 我睇个杰斯系啦，诶过瘾喎， 过瘾喎，因为其实朋友圈见到噶嘛，见到晒我同你讲嘅嘢噶嘛，有时阿的赖屎咁样，我都可能会被拉，话先你个问题系多到呢一样噶嘛，系网络造谣，喂咩为造谣先？讲少系咪造谣先？系先？喂嗰、那个点样？你点样去衡量同点样去界定先？啱啱衰嗰条友，啱啱再讲一次啦，佢话我隔篱村系咪？发生命案啊都已一转发咗五百次已经被人拉到。 咁太唔係喺个问号嚟嘅咋嘛。 都唔得啊即係引起恐呢一个条例叫引起恐慌。 即係你啲咁嘅问题呢就算设计呢个条例嗰啲佢都唔撚知。 佢都唔撚知。 你都唔使諗咁複雜。即係呢 我冇諗咁複雜。 唔係我拜呀冯总讲嗰句喎。你唔係你激动係啦冇错啦。又係金刚圈理论。我即係紧箍咒理论。我摆定你个头度先啫。即係观音菩萨话斋。 我拉你嘅。我拉你 嘅。会念经嘅。 即係记住。佢呢个条例只不过系一个武器， 系啦， 即系争在你咪目标嘅啫。 我点会搞你？ 唔系啦，你今期你 即系你叫我即系唔玩微信，唔玩微博， 唔系你 玩都有技巧。 唔系， 成日嗰日玩都有技巧。 你以为唔玩冇事咩？唔关事噶，系咪先？ 要拉你啦，系 关咩事咧？呢一期你识唔识博起来啊？ 识， 咁你扑街啦，咁你濑嘢啦，基本上。 喂，你知唔知啊？再话埋俾你听啊，唔系净系放上去嗰条友要濑嘢。 猪狗座啊， 睇嗰度濑嘢啊， 删贴嗰个，即系帮手删贴嗰啲啊，都会可能濑嘢噶。而家嗰条， 唔系，如果譬如你嗱，好似咁样，阿牛铺咗一段嘢，你转载第一个啫，我转载第二个，唔使死噶。 唔系，但系如果你帮手，然之后再帮手删贴咧， 系啊， 有金钱瓜葛咧，帮嗰条友仔帮手删贴嗰个咧，嗰条友都要拉噶，好鬼夸张噶， 即系 讲 真呢个你喺无头嘅， 唔系都系讲句啦，咪即系中国嘅法例最完善， 最完善， 最完善， 我哋都系讲中国法例最好， 系啊，咁佢成日都系话俾你听，佢唔会执行噶嘛，即系好似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喺深圳你屙尿，而家九月啦，射个界系犯法嘅，要罚100蚊。不过佢话我唔会执行嘅， 最简单 系啦。但我又设咗条例出嚟先。 喺深圳，任何有个地方食烟，室内食烟，其实某程度 都系犯法， 都系犯法嘅。 系啊， 但系咁多年都未发过一张罚单啊。系讲喺深圳，即系讲嘅系有呢条法例喺度，做唔做冇问题。但系好老实，我真系话咧，有呢条法例喺度，我做又得。我唔做又得，个问题就喺度。喂，哇，我点知你几时做？屌你老母，你几时唔做啊？ 嗯， 喂，咁样好危险噶嘛？喂，我啲咁样都乱鸠咁噏嘅，随时濑嘢。 咪叫你小心啲。 即系好啦，讲下少咋？即系我咧喺个微博系咩啫 ？Facebook 差唔多啦，朋友嚟噶嘛。喂，我喺个朋友面前讲一句笑系咪唔得先？ 系啊，笑 阿的赖屎， 笑乱讲嘅咩？ 得噶，你侮辱咗人噶啦。 如果阿的唔喺度， 你 而家阿的喺度就 Kevin 赖屎啦，系先冇所谓噶嘛？我哋得噶，但系唔好意思，而家唔允许中国人可能真系要以后都要讲真话。但系啲官会唔会嘢咁 样？就系话你 有真话嘅咩？中国 唔得啊！你讲出唔系真话嘅嘢，你转发500次，你就要坐监噶啦，明唔明 啊？听我哋讲嘢就冇事啦。咁啊，休息一阵啦。咁啊，我哋呢只歌跟住咧都系送翻只歌就，我谂呢只歌咧，我都觉得系几适合喺2020年嘅开幕式嘅时候咧，即系中国队咧出场嘅时候用嘅。 咩咧？ 咁啊，呢只歌其实系属于当年一套即系日本嘅动画片啦。咁啊， 梅艳芳主唱嘅歌叫做《一股歪风》啊，咁我哋咧听完呢只歌之后， 等自己神童、 北上文道再继续翻嚟。